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贾国龙，60后，西贝餐饮创始人、董事长，大二退学做生意，21岁成了万元户，从内蒙古小县城起家，用30年的时间打造出在全国拥有200多家门店、年营业额将近50亿的餐饮连锁企业。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贾国龙。贾国龙比我想象中年轻时尚，虽然是做餐饮的，但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身材管理得很好。作为中国餐饮界响当当品牌的掌门人，他给人的感觉是霸气但不外露，一聊之下是个挺实在的人。采访的前一天，西贝刚好新开了门店。贾总，首先恭喜啊，西贝昨天在上海开了第245家店 啊。是吗？ 你都不知道吗？不会吧。啊，然后前不久是品牌30年 啊。是 30年，创这个品牌的时候往回推30年，您刚21岁 啊。是21岁。 那会儿好像是从大学里头辍学没多久。 对，我是大二上到第二学期就决定不上了，退学了。 为什么呢？ 哎，觉得上的没意思。 没意思。而且您上那个学校哈，你看您一内蒙人上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海边学校，大连哈，水产学院。这个当时是为什么呢？ 我报志愿的时候就搜看哪个学校离内蒙最远，离老家最远，就搜到了大连。因为大连当时开放城市嘛，还是对开放城市还是有一种向往。 嗯， 就是我就想走得远远的。 为什么呀？ 我总觉得上大学嘛，走得远是不是就见识的就多一些？ 啊， 反正就是不想在内蒙上大学， 啊， 一定要离开内蒙，尽量往远走，尽量往有新鲜感的地方走吧。就是这么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 对，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啊， 我就从众多的志愿里边搜到了大连水产学院。 嗯， 哎呀，我说这个水产学院这个是冷门，我估计一般人不爱报，我报吧。 啊，哦，这样，嗯，那不挺好的吗？如愿以偿了呀。 对，如愿以偿。 去到了海边，上了一年多就不上了。 上了一年多，觉得上大学也就那么回事儿。那时候都是60分万岁， 嗯， 啊，也不好好学习，我不好学习，同学们都不好好学习， 嗯， 所以我们的学校被人戏称为是大连青年疗养院。 啊，但是好歹咱再待几年能有一个大学毕业证书啊。当年那个大学毕业证书还是蛮值钱的，比现在要强啊。 也就是国家包封一份工作吧，固定工作。 嗯， 这大学刚毕业才60多块钱， 嗯， 我自己 对您没吸引力。 没有，对我没有吸引力。 嗯，那回去以后干嘛呢？ 回去以后就开餐厅。 开餐厅，为什么是选择开餐厅？ 因为开餐厅，我自己觉得，我在大学期间呢，其实我就把学校周边的好多小饭馆都做过考察。 嗯， 这个我挺爱吃的 啊。 那时候我的零花钱比其他同学稍多一点，其他同学1个月60，我是100块钱 啊。 一个月多40块钱呢，多出40块钱呢，其实就请同学在这些小饭馆能吃点这个不一样的东西。 嗯。 另一个原因其实还是开餐厅门槛低， 嗯， 投入不需要很大。我第一家餐厅才投了2000多块钱就开了。 您不刚开始开的都是什么特洋派的那东西，什么咖啡厅啊，酒吧呀这些的。 对，所以我第一家咖啡厅投了2000多块钱就 就 开了， 开了一个啊， 嗯， 特别小的，只有12个座位的一个小咖啡厅，也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 嗯， 我一个同学做装修，他自己开了咖啡厅，没开成。 嗯， 但是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牌子，特别大，特别精致的一个牌子。 嗯， 我说，哎，你这个牌子送我吧。他说你取走吧，反正我也没用。 嗯， 就是由于他这块牌子， 冲着这块牌子 啊， 人家现在现成的上面写着咖啡厅，嗯，所以就开了个咖啡厅。 对， 这还蛮有趣的。当年咖啡厅不多，应该。 应该我在我们那个县城里边， 嗯， 因为我那个同学他已经开过了，但是他没开起来。 嗯， 啊，那我接着他那个开。如果从牌子的角度来说，是第一块牌子 啊。那开的怎么样啊？ 嗯，也就开了2个多月，我就把它改成小吃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卖的特别简单，就是那种速溶的咖啡， 嗯， 然后还有牛奶，还有果酱面包，一天营业20-30块钱，就觉得好像交完房租， 嗯， 还雇的一个人， 嗯， 又把它改成一家黄土坡小吃店， 嗯， 是我去银川考察，嗯，在银川的夜市上发现这个小吃特别的火， 嗯， 就引了一个鸡肉炒疙瘩，还引了一个羊肉泡馍，嗯，就把它改成一家黄土坡风味小吃店， 嗯， 反而改成小吃店之后的生意就能一天做到50-60、60-70，有时候还上百， 做的挺好的这小吃店。但是好像不满足。 小吃店其实做的时间也很短，做了几个月，就发现对面有一家100多平米的餐厅关门了。我觉得条件不错，我就把它租下之后，做了一个西贝酒吧。西贝酒吧投入比较大，西贝酒吧投了有3万多。 哦，3万多在当年 就 算是一笔钱 了。我是从北京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 嗯， 买了好多的那个地板， 嗯， 啊，就是那种木地板，一块一块的，是进口的，还买了好多壁纸，当时的那种筒灯，那个店里边最有形象的是一幅墙画，迪卡墙画，就是那种满墙的那种啊，那些全部是进口的。 我在当年那个是很气派的了哈，在当地， 然后又从北京进了一些洋酒， 嗯。 和自己从资料上查的怎么调鸡尾酒，这个反正挺洋气的，就那个酒吧就开起来了。 啊， 开起来也开始还有一些新鲜感，城里边的一些，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消费能力稍强的一些人还来体验，但是就体验一次，说这个他们不习惯。酒也喝不惯， 嗯， 哎，这种方式他 太不接地气了， 对对，不接受。喝完酒之后，他就要白酒，于是又开始又上了白酒，啊，喝酒呢，说你这个没菜不行啊， 还上肉 啊，于是又后边又加了个小厨房，又开始上凉菜， 嗯， 人们说上凉菜，我们喝完酒还得吃饭啊， 嗯， 于是又加了一个砂锅面片， 嗯， 最后我那个西贝酒吧卖的最火的是砂锅面片，用砂锅蟹做的。就是一小锅一小锅做出来的，啊，真的还很家常，很好吃。 嗯， 就这个菜反而成了西贝酒吧的招牌了。 嗯， 所有的人来的都是奔砂锅面片来的。 听着好奇怪呀，啊，嗯，酒吧的名字卖的最好的是面片， 嗯，啊！我在西贝酒吧做了一年之后，那个我那个酒吧影响力特别大， 嗯， 影响力特别大。当时临河呢，还别人开了一家西餐厅， 嗯， 开了几个月之后也是生意不好，就公开向社会招聘经理，我就去应聘去了。 你为什么要去应聘人家的经理啊？ 我觉得他比我大呀，他那家西餐厅投入几十万，富丽堂皇的，应聘了最后还把我录取了，录取成了副经理， 嗯， 主管经营的副经理， 嗯， 其实就把经营权就交给我了。啊，我在那个西餐厅呢就做了几个月，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实质性的改观啊。 嗯， 这时候那次已经是90年，学校我的老师呢又给我打电话， 嗯， 告诉我说是你其实是可以回学校拿一个专科证的 啊， 因为我是本科2年就退学，如果把学分补起来的话可以本科转专科毕业。我还真跑回学校了，我跑回学校之后了解完情况之后，哎呀，我觉得我已经补不上了啊，最后也就放弃了， 嗯， 这个。但是我回学校又待了几个月，我们同学让我毕业嘛，因为东北财经大学正好都在同一个地域，都在黑石礁， 啊，我们在马路南，他们在马路北。 嗯， 我又跑到东北财经大学去听了好多的讲座，补了一些财务啊、管理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啊、 哦，这个五月份又回到了临河， 就等于虽然没拿那个大专的证，但是去学了很多实用的东西。嗯、 对对对，因为这次是带着这个 有实践经验了， 哎、对对、 嗯， 这种明确的需求回去的。我又待了有两个月吧，我三月份回去，五月份才又返回老家。 嗯 啊，这时候我就从那个西餐厅，其实我就辞职退出来了。 嗯， 但是这个西餐厅呢，从过年期间就关了门，一直没开。我就找到他们的老板啊，于是就把那家餐厅承包了。承包完之后呢，他以前叫艾利格斯西餐厅， 嗯， 我只做了一个变化，就把西字拿掉了 啊、 嗯，就变成艾利格斯餐厅 啊， 就完全迈开中餐了。一卖中餐，生意就火了。这从今以后就真的认认真真就开始做中餐了。 贾国龙，60后，西贝餐饮创始人、董事长。大二退学做生意，21岁成了万元户，从内蒙古小县城起家，用30年的时间打造出在全国拥有200多家门店，年营业额将近50亿的餐饮连锁企业。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贾国龙。 其实说起来西贝这个名字还蛮有意思的哈，我这么想哈，一个是您姓贾嘛，拆开了就是西贝嘛、 嗯、 另外呢也是你说这机缘巧合哈，暗合了西北菜这个意思。 嗯， 可能当时您创这个牌子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想到以后会做西北菜做得这么火， 没想到 当时还是想着做西餐呢。 对， 是吧？其实还蛮有意思，而且你看这个西贝哈，这个贾字在古汉语里头它其实也是商业的意思，商贾的贾嘛、 啊， 这个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嗯、 这个品牌 我觉得这些巧合可能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吧、嗯、 当时那在老家开的这个餐厅成功了以后，我觉得您还挺不安分的，就不是说我就在这儿踏踏实实，您看生意也不错哈，就待着了，不行又想上外头闯荡去了。 嗯，其实我从小到大就不安分 不安分、 这种性格一直带到现在、嗯，确实在家乡做到96年的时候， 嗯， 96年是我们生意最好的一年， 说 生意一好了之后就想往出走。 九几年的时候营业额已经能到是上百万了， 我在离开临河之前去深圳之前已经做到300万了，在县城的话就小有影响力啊、 嗯， 生意也不错、 嗯、 但是餐厅又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当时人们消费好多人赊账、 啊、 这个要账这些又是 烦人的 一个啊，一个麻烦事儿。 嗯，因为他地方比较小嘛，街里街坊的 单位、公司、机关 都是熟人，要赊账你不赊给人家，好像也不大说得过去。 他就那么个文化 啊，所以也没招、 啊、 是吧？ 吃饭的真是也来了，你得真的把他伺候好。 嗯 啊，他的铺摆够，最后还大笔一挥签个字走了。你最后去问他要账的时候，啊、又得求他。 我觉得这事儿不像。感觉不像您的性格能干的事儿啊，去跟人家要账去。 嗯，那你干服务的这个心态还是很好。要账、 啊、 我也不会亲自去要、 啊、 但你的员工去要、 嗯、 你的财务去要、 嗯、 包括你的经理去要账，他们经常回来给你反馈啊、 嗯、 说又受了谁的气了、 啊、 又怎么怎么谁又耍赖了等等，谁不给钱要顶货了、嗯、啊，谁又要欠了好长时间还要又去继续打折了，反正好多的这种事情。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碰到什么解决什么吧，这个。 嗯。 但我觉得大多数其实还是好人多吧，能要回来的多。 嗯。这个是您去再闯世界想有一个更开阔的环境的原因之一吗？就觉得当地那个。 嗯， 这个文化还 是 有些受限制。 嗯，是因为我毕竟在大连上学，这个还是见过外面的世界、 嗯、 在家乡做到96年已经就第八个年头了吧、 嗯、 就总想走出来。 走出来第一站选的是哪儿啊？好像是北京吧。 第一站其实先来的北京，朋友介绍一个餐厅，后来那家餐厅也没有谈成。 那就去了深圳了。 对，去深圳有一家海鲜酒楼、 嗯、 叫园丁酒楼，卖海鲜的，装修的还挺高大上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见过的最豪华的酒楼。 嗯， 条件也很好，租金这些也都不是很贵。接下来之后，我从内蒙古饭店有我认识的厨师，他们在内蒙做海鲜。 嗯， 我找到他们之后呢，说我在深圳接了海鲜酒楼，我想让你们跟我一起去。他们在内蒙当时才是1000多块钱工资， 嗯， 我把工资给开到5000块钱，两个主厨被我带到了深圳，带到了深圳之后，就在深圳就开始转着吃这个深圳的海鲜酒楼。几天之后，有一个厨师叫韩笑，他跟我讲说：“家荣，如果在深圳做海鲜，我建议你在当地请厨师，说我们的手艺不行。” 你看这人很实在。 哎呦，我说。怎么？你说他说我们这个太老派了，我还挺不服气的。我说不行，你就留下。这个咱们从当地请厨师可以教你啊， 嗯 啊，这个我也可以把你们送到这个当地的一些好的酒楼，咱们去学习呀、啊。 嗯， 这个还真是，我们又从深圳当时最火的一个海上皇酒楼找到一个师傅，其实是海上皇的总厨， 嗯， 就跟他谈妥，说你能不能辅导我们，他也同意了， 嗯， 但仍然不行。就这样做了有几个月， 嗯， 啊，海鲜呢一直，总的人家去一说是内蒙人，因为我们还带着蒙古歌队，唱的蒙古歌什么等等啊， 是有点 总觉得怪怪的啊。我们还加了内蒙的羊肉，加了内蒙的油面，融合菜相当于， 嗯， 就是越做越不对，坚持到9个月头上已经亏了100多万了，8个月。第9个月撤了、 赔了100万， 赔了110多万吧。 这是一个挺大的挫折，我觉得。 确实 赔了100多万，而且第一次出来。 确实，因为那时候自己公司虽然在临河的两家店生意不错， 嗯， 但是现金流也并不充裕， 嗯， 所以我回来就到处贷款， 嗯、 啊，借钱，找几个银行都用房产抵押、 嗯。 我们家没那么多房产，我就。借我同学的房产，我朋友的房产，亲戚的房产，甚至把我老师高中班主任的房产都被我借出来贷了款。 人家借您嘛？ 我觉得我人缘还挺好的，基本都借、 哦、 啊。那时候人也比较淳朴，我在家乡那时候其实做的还是很红火的、 哦、 就是我们去深圳这一年、家乡的两家店生意仍然很火，有 所以才有底气出去闯， 信誉度还是有的。 嗯， 就靠贷款支撑了这8个月，还是每个月亏十几万，亏十几万， 嗯、 就决定停。 嗯， 97年9月份我们就全部退回了临河、把临河的两家店又做了提升，把艾利克斯也改成海鲜，开始卖海鲜。 嗯， 火锅城那边改成了新大都，开始卖蒙古餐。 嗯， 然后又接了一家小餐厅，改成了天天活羊。98年又开始启动一个餐饮广场项目。 嗯。 这几个动作也没少投入，加起来也把300多万投入了，继续靠扩大债务，啊，借钱， 嗯，胆子还是挺大、 啊。这个，但是好在呢，每一家生意都很好， 嗯， 啊，因为我在深圳毕竟见过外面的世界， 嗯， 总觉得好像回到家乡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有一些这个理念的优势啊，有一些技术的优势。那个临河的第一家海鲜餐厅就是我们做起来的，在深圳做海鲜没做成，我们培养了一些厨师啊， 嗯。 临回来的时候，我把6个厨师留在了深圳、留在了海上皇，因为海上皇那个大佬我们已经交成朋友了。我说我的店是开不下去了，但你能不能给我留几个人在你店里边学习、他就把这6个人留在他的厨房做小弟 啊、然后这些人 就陆陆续续 学好了以后回到老家 啊，陆陆续续是分批的啊、就是根据需要陆陆续续的回来。 那按理说外面的世界也见识过了，也折腾过了，最后一看也没啥收获，回到老家发展，生意这么好，开一家火一家，搁一般人可能就老老实实的就在家乡，做这些事儿了、但是你还是来北京，接了北京的一个酒楼，做的同样不好。 当时有一个蒙达利宾馆，是我们那个城市里边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叫总三星级宾馆，是个政府宾馆。当时生意不好，我就去找到市里边的领导，当时临河已经改市了，我说你们这个政府这个宾馆要不要对外承包。这个市长姓周，他说这儿吧，我们在北京要设个办事处，也有个餐厅，我带你去看看，我建议你还是到北京。他其实当时挺有眼界的，他说你还是要往出走， 就是联合的餐厅，就是全你们家开了，能又成多大呢？我就到了北京，我们后来承包的这家精粹宫，它也是一家海鲜酒楼啊。因为我在深圳干过海鲜， 嗯， 我又回联合又开了一家海鲜店。嗯、北京这家海鲜店，我觉得我能做起来， 嗯， 啊，还是要做海鲜。那这次做海鲜呢，我就吸取上次那个从内蒙带厨师这个经验。教训不是经验，没有从内蒙带厨师我直接从深圳请厨师，于是深圳来了一帮子经理带的前厅的干部、 嗯、 还有一主厨师，一主厨师十个人就到了北京。他们这一主人一个月要给10万块钱，再加上我们又从当地请的人、 嗯、 还有从内蒙带来的人，一个月的工资支出就接近20万了， 嗯， 啊，就非常的成本高， 嗯， 啊，这个做了4个月，又亏了100多万， 这回更快， 对，更快。哎呀，这到底是卡在哪了？这个，其实这时候才想明白一些事情， 嗯， 想明白事情。我们在老家做西餐不行，其实出来做海鲜也不行， 嗯、对，其实是一个道理。 下决心把海鲜停掉， 嗯。 就开始卖内蒙特色了、 嗯、 卖油面羊肉。 嗯， 我当时就下决心我要从这个油面这个小产品上突破，把精粹宫海鲜大酒楼改成了精粹宫油面美食村。 这跨度有点大。 在北京青年报上做了4期广告，每周一期，1/4版，我发现那个顾客就真的像从地上长出来的一样。从北京的各个方面，不、 嗯， 你想不到来了多少人。 管用啊！ 客单价卖海鲜的时候是100多， 嗯， 卖油面羊肉客单价就40-50， 嗯， 降一半，但是也卖2万多， 嗯， 人气就比原来旺多了。 对， 另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广东深圳请的厨师全部又退回去了， 嗯， 这就省了10多万。 对， 还有一个是毛利率，卖海鲜的时候我们的毛利率是特别低，60的板40的利，甚至有时候70的板30的利、 啊、 因为那个海鲜高价的东西加不上去、 啊、 那个你还得保证它活， 对， 那个 损耗比较 损耗又大，但是卖油面羊肉呢、 嗯、 就没这个问题， 对 啊，你反而加价率很高、 嗯、 我们把油面直接定价18块钱一笼， 嗯， 因为当时在内蒙这个油面就是小饭馆地摊的， 嗯， 2-3块钱， 嗯， 最贵的也超过4-5块钱， 嗯， 我们一下定价18块钱，这个内蒙人就觉得你这个太黑了，你怎么能定这么高呢？但是北京人反而不觉得，北京人吃完这个一算账，哎，说你们家不贵，很有特色， 嗯， 都手工的啊，我能在北京吃得上内蒙的这种特色的油面羊肉，所以人均40-50块钱，他觉得很正常，这个店就活了。 靠着一碗接地气的油面，贾国龙终于在内蒙古老家之外的地方站住了脚。但那个时候，西贝还仅仅是内蒙古临河市一个以卖砂锅面片走红的酒吧的名字而已。那么在后来的日子里，西贝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闻名全国的餐饮品牌的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贾国龙，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对于